喂，欢迎翻到嚟港珠澳第五十集啊！咁今日有我二世祖啦，同埋猫姐啦。今日得我哋两个啫，好似以前咁样喎，系咪 啊？系猫姐喺度，系啊，咁咪以前咁咯，几好啊！ 乱鸠咁噏， 是但噏我哋啊！ 系啦，咁就 其实今日情人节、啊。 咩啊？阵间先讲呢个问题。我即系我哋其实好 sad 噶。我哋情人节我哋喺度录节目咯，系啊，好即系嗰样系独捻节目啊，系咯。咁啊，即系做到五十集，即系我哋之前系 bi weekly 啦，其实差唔多做咗两年啦。但我都觉得我自己好够流咯，所以算啦。OK， 今日咧，其实咧，即系你话我哋而家变咗一个礼拜做一次节目啦。咁我哋其实每个礼拜咧都好多嘢讲嘅，但系咧，我由于咧，即系其实其实上集都讲我而家系即系工作上边有啲转变啦，所以就非常之忙啦。咁我就冇准备节目嘅，系啦。咁今集就系发生喺澳洲系最近发生咗好多事，即系例如呢个 Corey Bernardi 啦，即系一个叫做喺 South 系咪 South Australia 猫姐。 系啦，系 South Australia 其中一个即系叫做之前系自由党啦 ，Liberal， 佢系 Liberal 定 National， 成日我唔记得咗嘅。 佢系 Liberal 噶， 系啦，佢系 Liberal。 佢 Liberal 噶，如果唔系 Liberal 都唔会散啊，而家系啊，佢 Liberal 噶，佢系 Conservative 嗰边，即系比较偏右嗰边噶， 比较 即系 Malcolm Turnbull 偏左噶嘛。 佢系偏比较市场经济，同埋即系要振兴本地经济而 即系佢比较 John Howard 嗰条 line 嘅系啊。 John Howard 正， 系啊，佢系嗰边噶，佢系嗰边，即系佢哋其实 Liberal 内部都有分歧噶嘛，而家 Liberal 内部梗系有分歧啦，即系总之系一个叫做好好突出嘅叫保守派议员啦，咁就决定脱离呢个自由国家联盟啦 ，LNP 啦，咁就自己开一个叫 Australian Conservative 嘅政党咁样啦，咁就即系佢就俾阿 Malcolm Turnbull 省到佢只嘢咁啦，话佢。 前八喂，阿、嗰个 George Christian 唔知会唔会走咧？ 阿、George Christensen 系啊， 佢你知唔知佢成日俾人屌佢，因为佢肥仔咧好捻憎回狗噶嘛，成日喺度屌回狗。 同埋佢同阿 Turnbull 好唔啱噶。 阿 Christensen 根本就 alt right 嚟嘅， 系咯、啊，超 right 噶，同阿 Turnbull 成日闹交啊，佢两个一开会咧，成日都影到佢两个喺度拍台噶，即系攞啲镜头唔知佢做咩拍噶。 佢好似生果哥咁啊 ！Christensen 好似生果哥真系一嘢拍落去，顶你咁！ 你爸唔加餐，你唔捻死全家！ 喂，佢有冇抑郁嘅风格？你觉得佢？ 你话边个 ？Christensen 系啊？ 咁又冇，就系 Alan 中上似郁文啊！ 佢似 Alan Jones 好燥噶嘛，即系讲嗰下突然之间好燥啊嘛，系咁喺度闹嘅，喺度闹 Turnbull 啊嘛， 系啊，好正喎 Alan Jones 好听个节目， 系啦，咁即系总之咧，系咧有呢个叫保守派大员就散咗出嚟啦，咁就即系 喂，而家有单仲劲，你有冇听西澳嗰边咧 ？Pauline Hanson 话同 Liberal 合作啊嘛，组织联合啊嘛，如果大家都选到人嘅话，踢走 National 啊嘛，而家 Barnaby Jones。Joyce 大怒啊，知唔知啊？ 因为要并，即系呢个系即系 Liberal 行先，跟住之后一国党排第二啊嘛，甚至系讲到并排咁样噶嘛。 并排啊，跟住本来 LNP 系一个联盟嚟噶嘛，即系好多人唔知道，可能以为澳洲系得两大政党，其实澳洲唔系两大政党，系其实有自由党同埋工党，嗰个自由党其实系有两个 执政联盟。 系啦，有两个党， 国家党 有两 个党 砌出嚟嘅，系啦，有两个党砌出嚟嘅，即系啲报纸成日卖两党，其实澳洲执政唔系两党，系即系而家其实系由两个党合埋一齐联盟执政， 因为根本就唔够料， 系啦，即系如果佢拆开系唔够人噶嘛， 你而家 LNP 啲民调咁低，梗系唔得啦， 唔得啦，哇，好多个档睇民调，好多个档去 One Nation 啊。 系啊，即系得闲就走一个，得闲就走一个啦。咁你话 系啊，咁 Turnbull 落去好唔掂噶。 阿 肥屋企又爆屎坑又爆，屋企前面嗰度系咪？ 亲地冧，亲地冧， 好正个窿，我觉得俾佢跳入去啱。 黄天击杀 Malcolm Turnbull， 好似我哋之前嗰几集咁讲咁样。即系你话阿 Christensen 会唔会走咧？应该迟早嘅事啦，因为阿边个啊阿 Corey 咧咁样一走咧，咁佢都要招兵买马噶，因为佢自己都唔掂。 系话，但系佢唔拉啲 LNP 嘅人过去嘅咩？ 佢 等緊時機啫，因為如果阿 Christensen 佢要搞呢個叫做即係叫做佢要自己係一壇嘢咧，佢 Queensland 咧，佢除咗揾 Pauline 之外咧，咁佢都即係佢都要喺 LNP 入邊啲人吹雞噶嘛，咁你咪揾阿肥佬咯。 哦，阿肥佬又拉班人走咯，可能 肥佬嘅拉班，肥佬好捻多人支持佢噶，大佬，因為肥佬嘅 肥佬，我覺得似林大輝喎，其實諗下諗下。 关林大辉咩事？ 咪姓佢唔似咩？你觉得佢讲嘢嗰啲语气嗰啲？ 屌佢 大师咁写， 佢似七五九个老细，佢似林伟俊。 你觉得佢七五九？ 戆鸠鸠啊！ 咁佢冇咁柒系嘛？我觉得肥佬有时讲嘢都有 point 嘅。 肥佬其实有啲似 Tasmania 嘅 Jackie Lambie 啊，系 咯。但系 Jackie Lambie， 我觉得佢有时系乱噏，即系佢冇料啊，即系佢唔做 research 好多嘢，即系求其噏咁咯。佢系有佢嘅观点，但系佢冇 back up 咯。我觉得佢好多嘢都唔读书咯。我觉得佢 Jackie Lambie 系发恶啫嘛，净系发穷恶咯， 净系识发穷恶。即系你 Pauline 嗰啲，佢会睇好多嘢，睇 background 啊，会即系比较多啲 information 去 back up。譬如佢话反 Sharia law， 佢唔系真系净系反，佢俾到 reasoning 你，即系讲到 Sharia law 入边有啲咩问题咁样嘅嘢。但系 Jackie 系净系闹咯。 阿 Jackie 琴晚报纸先至。同阿 Pauline 话我哋冇合作嘅空间啊，好鬼 kie 啊，系 咁 kie 点解啊？ 咩即系喺度话道不同不相为谋啊，咁我喺度屌鸠 Pauline 话 佢哋两个唔系一齐反 Watson 咩？ 都唔系嘅，即系佢觉得 One Nation 系过火咁样啦。跟住之后今日阿 Pauline 又同个咩啦，即系同只回狗开火啊嘛，喺国会嗰度。 是不是那个什么 Sam 啊、那个 不是 Sam 啊，即是总之是有一个叫 Muslim Youth Organization 的女仔去国会度讲啲嘢，跟住之后阿 Pauline 屌柒佢 咁正，喂 ，post 上嚟睇下。 我做完节目 post 上，其实最正啦，系咧，即系咧讲紧有个喺即系澳洲咧有个逊尼派嘅领袖咧，即系你知道回教系有分逊尼派同十二派噶嘛？ 逊尼系咪比较和善啲嘅？十二派溜打噶嘛？系嘛？ 逊尼就比较世俗化少少嘅咁讲啦。即系我对回教唔认识咧，所以啲恐怖分子唔好烧鸠我春袋嘅啫。 烧鸠汤姆都唔烧你啦，系嘛？ 系啊，即系总之系，即系总之系咧，即系呢个叫做有个逊尼派嘅领袖咧，其实咧就支持呢个叫做 burqa ban 啊，即系禁制啲女性戴头巾啊、戴面纱嗰啲啦。咁样佢哋咁样咧，即系咧你可以，即系一来就系释除公众嘅恐慌啦，二来就系可以减少罪恶咯。 但系好难，即系点解系？我都觉得唔应该戴个面罩嘅。即系你有时譬如你去做啲 ID checking， 我点 check 个人个 ID 嘅？ 好啦，同埋好恐怖，但夜晚见到成扎咁女人， 你真係好危险㗎喎，同埋佢个罩袍入面收埋啲咩你点知 呢？咪罩袍入面收支 AK-47， 佢射够出人春袋。 咪係囉，你点知呢？同埋好似之前试过有一單嘢呢，就係、是、有条着罩袍呢去医院偷人嘢，知唔知？ 咁恐怖。 係呀，偷晒嗰啲大肚婆嗰啲 ID 嗰啲嘢呢，跟住走去 fraud 囉。 讲起偷嘢咧，不如 因为你佢戴住罩袍嘛，咁、嗯、你去佢做唔到 ID check 咁啊，但系你佢话宗教理由，你唔可以逼佢剥噶，系咪先？ 就系咯，系咯。 系啊，咁点 check 啲 ID 咧？咁做假噶可以。 回狗死全家。即系anyway 啦，即系咧，讲起老笠咧，即系落今日我哋今日嘅新闻之前咧，你知唔知 cos 咧？而家咧系咧喺某一啲即系叫做喺某啲。location 嗰度咧，終於咧 cancel 咗呢個叫做，即系唔係 cancel， 係 limit 個 self check out 咧，係12個 item。 我點 limit 啊？我想問一下。 冇，咪揾條友，即係佢好易啫嘛，部機度 set 到 do 夠十二個，咪唔俾你再 do 咯，係咯。 咁唔 do 我 pay off 再 do 個咪得咯？ 咪就戇鳩咯，係啊，得 鳩啊！喂，我听讲咧 ，Sherry Hill 嗰间好鬼多人偷嘢噶，佢本来整 sell check out， 后屘都要变翻人手啊，因为太多垃圾啊 ，Sherry Hill 嗰度隔篱嗰度好多啲 public housing 啊嘛。 且系今日啊 ，Queensland 先卖报纸啊，话有个 Queensland 嘅即系总之有个 Queensland 嘅女人咧就偷咗 call 成4000几蚊嘅，因为条捻样咧癫鸠到咧，即系咧，即系譬如你啲嘢咧，譬如你蒜头有啲 barcode， 香蕉有 barcode 噶嘛。佢就儲埋一大扎，咁就將嗰啲 barcode 咧就黐去啲貴嘢嗰度。 哦，係啊，呢、這個我聽過啦，有人咁做嘅就係我見過啦。 唔係俾人拉鳩咗咯 ，Queensland 呢個垃圾， 呢個咪白痴咯，你去整咁多，跟住好多啲垃圾咧，你知唔知咧？揾啲 cheap 嘅 label 黐落啲貴嘢度，跟住拎去 resell 咁樣賺錢。 係啊， 唔系，以前有一样癫嘢 喂， 咧。 Current Affair 做过啦，呢、這个就系喺超级市场用收出口咁样，用啲 cheap label 偷嗰啲贵嗰啲货出去之后，卖 resell 俾啊翻啲垃圾啊嘛。 唔系，我哋节目讲过啦。 系啊，电视做过呢、這个我睇过系啊。 因为啲老鼠货，即系你话啲垃圾嚟讲，你啲老鼠货佢不明来历，佢卖平少少，佢就走去买。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电视都有影过系啊，跟住话 sell check out 嗰度偷嗰啲人，全部都系系啊。 即系全部都要死全家。 系啊系啊系啊，跟住、问点解啲 staff 唔做，啲 staff 都唔理啊，理唔到咁多啊，你忙嗰阵系咪先？ 屌你，我嗰日。 唔系，同埋你知唔知好鬼多啲强国人咧，两份咩？之前咪奶粉限两罐嘅，佢哋用 sell check out 系咁堆奶粉嘅，知唔知？ 而家少嗰啲咯， 而家冇咁多。喂，点解而家少人买奶粉咧？真系我说话， 因为你扯完我哋新闻，我哋节目都做过噶。而家系嗰啲奶粉啲咁嘅嘢系开行货啦嘛， 唔系行货、啊。我听过，可能我听过听闻就系话大陆嗰边你寄到去，佢集晒你、啊。而家 唔系你冇睇我，即系其一啦，其二就系有行货啦，其三就系咧，你冇睇我 post 咗单纽约唐人街新闻咩？啲物流公司喺香港俾人截货啊嘛，而家 就系话咯，就系话喺寄到去嗰边对方截咯。而家澳洲唔截系嗰边截啊嘛，我听讲就 系。系啊，同埋因为即系点解喺度截咧？以前啲友仔咧，即系呢啲我啲江湖朋友话俾我知啦，大包大包咁人仔咁寄出嚟啊嘛。 哦，系啊，系啊。 寄人仔寄微兼啊嘛，咁咪而家咪要取替你啲咁嘅物流公司咯。 哦，我你讲嗰单 系唔系系啊？你记得我 post 上两个礼拜到 post 到 即系有啲人做假单，跟住喺度出钱啊嘛，系咯。 系啊，喂，同埋但系咧，其实咧，你自己去超级市场咧，你中意去 self check out 啦，定系同阿姐寒暄嘅？ 睇下多唔多人咯。如果一般嚟讲，如果唔忙嗰阵，我其实中意有人嘅，因为我觉得你唔可以揾样嘢揾机器代替人嗰种。点讲啊？即系有时你想都想有个人咁样可以 say a hi 啊，跟住即系有啲嘢 look up item 唔使自己揾啊，人帮你揾啊嘛。 我就一时时啦，我就赶时间，我反而去有人嗰啲嘅，因为有人嗰啲咧去得快，即系譬如你话 max six items 嗰啲咧系去得快啊嘛。但系 系啊，同埋你睇下咩啊，你多唔多 item 咯？譬如我得一两样嘅，咁我又赶时间嘅，咁咪 sell check out 咯。即系个多人嘅话，如果譬如我一车嘢，我通常中意有人帮我 scan。即系唔使我自己搞啊！你咁多， 同埋另外一个 situation 咧，当我要去 self check out 嗰阵咧，就系我屋企冇垃圾袋，因为我搵咗啲，因为我次次咧去买嘢都老笠一扎袋咧，跟住就翻屋企做垃圾袋。 我带 Woolies 都 check 过全部穿窿，知唔知？ 唔系啊，屌 Coast 嗰啲先易穿窿啊 ，Woolies 嗰啲冇咁易穿窿。 唔系啊，我搣出嚟已经根本穿窿嗰啲袋，我怀疑佢特登，我等你做唔到垃圾袋。 系咪特登嘅？屌我啲冇。 吓、啊！我唔知道，可能嗰批货特登等你做唔到垃圾袋啩？唔知 屌你哋 Herschel 啲人嗨得滞， 可能 Herschel 啲人嗨啦。跟住咧，嗰啲生果袋咧，好似嗰啲护舒宝丝薄咁薄噶，你知唔知？一扯就断噶。 屌我鸠知护舒宝丝薄有几薄咩？我鸠知有几薄，唔好咁黐线啦，阿姐，唔好咁黐线好冇。你同条马佬讲明啲咁嘅嘢，我鸠知啊，我都唔用嘅。 明我解释有几薄。 黐捻线， 咁先够开啊嘛，系咪先？ 啊，落正题啦，入正题。 啊喂，不如今日头先有样嘢未讲啊，就系 Turnbull 发癫，有冇睇呢排？阿 Turnbull 俾侵闹完之后黐咗线咯。 蔡枫华啊，变咗。 系咁攞 shorten 出去，好正。 佢话即系事完咧，就系咧阿我哋澳洲首相 Malcolm Turnbull 咧就冇啦，变唔知 Charlie Sheen 定系蔡枫华，我都唔知，我都 蔡枫华啦，阿枫枫啦，洪朝枫多啲， 洪朝枫咩啊？但咁唔系喎，咁屌其实几捻似阿 Malcolm 阿 Lucy Turnbull 系保龄球咁样， 喂系狂躁症啊嘛， 系啊，躁狂症啊，即系。事完咧，咁咧 ，Malcolm Turnbull 咧就我哋上一集咧就讲佢比较老侵教训啊嘛，咁啊，你唔系即系咧，其实咧即系咧，咁佢俾老侵教训完之后咧，咁就一肚屎啦，系咪？即系佢受一套戏咁咧，就喺国会嗰度咧，咁啊俾啲谋理串啦，即系咁就佢揾阿反对党阿工党个党魁阿 Shorten 嚟出戏，系咯。咁佢系即系 佢连续闹咗佢几日，有冇睇啊？ 咩啊？系啊！咁佢即系佢闹咧，即系除咗话 即系除咗话佢自己系即系无啦喺度晒自己嘅发迹史咯，即系讲自己系白手兴家啊，做投资银行啊，全部嘢都系自己攞翻嚟啊，即系仲要系即系，但系其实好卵柒咯，佢只不过一个政界 journal 咯，即系捐8-6万就嚟抬自己系咪先？ 唔系1.75万， 1.75秒，175万系啦，几捻错晒字， 175万系澳纸啊。 其实不是很多啫，你烧几个 campaign 烧晒。 喂，会不会是他的多泰人多比嘅？ 咩啊？都系 Juno 咯，出碟俾自己出碟捧自己咯。 唔系啊 ，Juno 系老豆啫，但系佢会不会多泰人多比咧？我不信他自己会咁坚自己俾。 屌，可能嗰个所谓多泰人多系二奶咧，父子同科。 唔系啊，个国货噶。 所以话父，所以话即系老豆都食迷咯，好嘢食要益老豆噶嘛。屌，唔系好似即系以前啊，啲人传啊话邝美云。帮阿郑嘉纯含卵，咪郑嘉诚含卵，含卵咪郑裕彤咁样啫嘛。 好奇 啊！咩？屌有乜咁卵出奇啊？ 真系。唉，讲翻阿 Turnbull 啦，有 即系啦，咁佢连续三日喺度屌鸠全宇宙啦，即系又屌鸠阿 Shorten， 又屌鸠其他，又屌鸠阿肥仔啦，系啦，跟住之后又即系。发言嗰阵又成日即系好啦唔锯咁样啦，又话即系而家乜都做唔到啊，诸如此类咁样啦。但系咧有一样好嗨嘅嘢就系咧，有两样嘢我想讲啦，即系落正题之前，一样嘢就系喺你知其实今朝嘅时间咧，即系其实美国时间2月13号咧，加拿大嘅 Justin Trudeau 系见阿 Trump 爷啊嘛。但其实咧，佢两个咧系相见都好愉快嘅。阿 Trump 好客气嘅，因为跟但系咧，其实咧喺啊， 唔系我觉得 Ivanka 仲愉快，望系咁望住 Justin 咯。 咩啊？湿捻晒啊！ 阿 Trump 个女仲愉快啊，望住 Justin 咧眼都唔眨啊， 眼金金湿捻晒咁啊！即系anyway 啦，阿侵爷冇屌柒佢啦，同埋咧，其实咧之前咧加拿大国内咧，佢咧系即系讲紧即系叫阿 Justin Trudeau 咧 ，don't be like Turnbull， 即系 Turnbull 已经成为世界嘅笑柄，即系话你条捻样冇捻柒用啊，唔似男人啊，俾 Trump 屌捻到一面屁啊，咁样。 喂，但系而家点解 Julia Bishop 都靠拢阿 Turnbull 话要亲多啲钟嘅？我唔明白，系啲传媒讲错啊，定系佢系咁谂啦？我真系唔明白。 Julia Bishop 咧，其实咧系澳中经济委员会主席嚟嘅，所以呢条臭閪咧系不捻可以尽信。系啊， 即系咩？我唔明，即系佢亲中嚟噶咧，佢 屌佢系亲中底嘅，系啊。 哦，即系咁快啲落地狱啦，全部系。 你话有边个唔捻系亲中咧？你冇计噶，你即系虽然系我好捻憎讲呢句噶啦，政治要揾 lesser evil。揾翻阿揾宝莲再加 Abbott 啦，系啦， 系咯。喂，如果南海打你嗰度有转机啊？有可能而家有可能。 南海打唔打咧？其实咧，我而家等，其实等紧一样嘢，咁就等紧阿边个咧？等紧阿 Trump 咧，走去见阿李显龙，系啦。咁点解？ 而家日本仔话佢会 back up 日本仔嘛？如果南海打， 即系佢就讲，即系基本上你知礼拜日阿肥仔咧，即系我个分身啦，我分身都系射核弹啊嘛，落咗落日本海度啊嘛，喺度 high 啊嘛，佢喺度，跟住之后就有高调话呢个射核弹成功啊嘛，跟住之后咧，咁即系阿 Trump 咧同埋阿安倍咧打完 golf 就话，你有咩咧，我会全力保护你，你唔使惊。咁基本上呢啲说话咧就系同中国同埋同北韩讲。 但其实中国是不是撩北韩搞阵呢？ 但其实阿习大大和阿肥仔没什么好谈的。 但为什么他们两个好像这么亲的背后？ 阿肥仔其实吃七他们。 我是肥仔吃碗面反碗底的嘛。 肥仔其实很细的，好像我一样。 之前看说阿肥仔坤那些大陆那些商人入去北韩投资之后掠晒你的钱嘛。 不是，他之后就捉勾晒你嘛，捉你把人去犬缺嘛。 正啊！带佢哋啲钱，引你入嚟先，掠晒，等你哋真系入晒嚟啦，掠晒你啲钱，仲捉埋你，等你着翻条啊，孖烟通都冇条嘅走人，如果唔系就拉你喂狗。 咁佢要掠外汇啊嘛，除咗唔劏大陆佬，咁仲有边个啫？咁啲大陆佬又戇鳩，以为即系仲系今日城时代咁样，系啦。咁点知入到去，俾条变态佬喺度掠外汇，再喺度即系。即系，跟住之后又即系分分钟系即系好似绑架咁样咧，叫你屋企人嚟俾你汇钱过去，因为你中国同埋北韩系冇外汇管。 管制噶嘛，中意点就点噶啦嘛。咁咪嗰度攞一大笔钱，可能佢讲明话要咩添，要微兼添，系咪先？ 系咯。 咁你知 之前好抵死喎嗰单嘢，我觉得 呢条捻样无恶不作噶嘛，黐捻线噶嘛。 系啊，佢系黐捻线噶。 嗱系啦，即系其实我而家好期待啊。Trump Trump 咧同埋阿李显龙几时见咯？即系如果咧，阿 Trump Trump 咧同李显龙咧，即系会好似日本咁样揽头揽颈嘅，就话 OK， 你喺太平洋唔紧要，有大佬照你，马来西亚恰你，印尼恰你，大陆佬恰你，唔使惊，有大佬照。如果咁样嘅话咧，咁就有好嘅睇啦，系啦。 唔系同埋印度、越南嗰啲咧，因为印度喺嗰个南太平洋嗰度都几 乱嚟噶嘛？ 唔系啊，同埋即系佢几重要啊！而家印度都几重要噶嘛？唔知道印度冇得同 Trump？ 如果印度加埋 Trump 咧，咁真系大陆会死噶、嗯！加埋俄罗斯嘅话， 其实阿 Moody 咧都有机会同阿 Trump， 因为其实 Moody 都系即系你少睇印度新闻啦，我成日睇印度新闻啦。阿 Moody 其实锐意想即系叫做即系虽然阿 Trump 系玩鸠佢，令到即系啲 H1B 咩咧，但系阿 Moody 其实系想自强噶咯，所以佢要靠拢 Trump 系唔出奇。 系咯，咁如果印度加埋佢，新加坡、日本、宾仔就呢啲小国就会投降噶啦。喂，咁全部对住你大陆，咁你真系扑街咯。 仲有阿侵侵冧得掂，冧得掂阿普京， 系啊， 即系当你老友咁样，系啦， 系啊， 系啦，冇得玩噶啦。 哇，咁佢个人工都会俾人哋炸埋沉埋，真系。 你讲咩？习大大？ 系啊，唔系即系嗰个南海个人工岛，会唔会迟早俾人炸爆？ 咩啊？唔出奇啊！即系你唔好话，即系呢个 Trump， 即系呢个分钟系即系日本佬啊，同美国佬军事演习，哎炸咗嚟啊！唔好意思添，我你咁嚟咁啊！ 哎呀，射错，飞弹射错 ，so what？ 系咪先出紧仗？ 或者用而家有新科技可以喺你下面用嗰度，成个岛用噶啦，又唔知嘅就系、是，而家唔使上面射啊，佢有啲科技。 唔系佢搵架潜艇打啲波入去啫嘛。 系啊，佢可以喺下面用你嘅。 同埋佢最主要就系咧，呢个死人岛咧系沙砌出嚟嘅啫嘛，佢唔系真系礁石嚟噶嘛。 诶、哎，咁仲易爆？ 系啦，咁就屌仲有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即系讲起咧呢、這个叫做Turnbull 屋企咧 ，Turnbull 咧佢嗰啲 council 合并，咁啊抵捻死啦，系啦。 即系佢都冇所谓啦。 快捻 decision 噶。 诶、哎，嗰、那个女人，我觉得个女新嗰个 New South Wales 个 Premier 个女人咧，真系唔知道自己喺度做乜噶。我觉得佢，任人摆布， 佢 完全系唔知道自己 串噶啦。 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做乜，我觉得。 佢坐唔得耐噶啦，即系 佢坐唔得耐，佢好似 puppet 咁样，即系好似溥仪皇帝咁。我觉得佢 佢溥系差唔多。 系啊，完全佢都冇自己主见嘅，我觉得。 落正题啦。礼拜咧有冇睇报纸啊 ？Domino 咩 ？Domino 爆一单叫即系总之佢俾 Fairfax Media 咧收买咧，跟住之后咧就入捻咗去入咗去呢个叫做乜鬼嘢咁样啊？你有冇开条 link 啊？嚟噶呢架电脑？ 我而家睇下先啊，系 咁咧就咁啊，跟住之后咧即系呢个叫做呢个叫咩啊？即系总之系有一个咦呢、這个事睇下先。有电话录音喎，好正喎。系啦，咁咧就咧就即系基本上嗰个叫做个嗰、那个 franchise owner 咧系强国人嚟噶啦。咁跟住之后咧，咁佢就喺佢喺嗰个叫乜鬼嘢？喺即系一个 Queensland 嗰度咧，佢有个 job board 咧叫 Australia 咧，咁就即系讲话可以请人兼代办工作签证咁样，咁就即系。Fairfax Media 咧就咧揾咗条靓仔，其实那个靓仔系打电话去问嘅，跟住之后就即系不忿你班卵屌喺度乱嚟啦，跟住之后就做卧底录鸠咗佢音咁样啦，咁就话咧要俾呢个叫10万至15万，至会俾佢喺间披萨店度工作，再加要用佢嘅律师系啦，咁就即系去搞呢个 visa 咁样咯，系啊。 切，呢啲都唔系新聞嚟噶啦，有咗好耐啦。唐人街嗰啲咩工作担保，咪全部呢啲咯。 系啊，咁就即系讲，即系其实呢，唔系即系咁讲啦。白鬼梗系觉得系新聞啦。咁白鬼用白鬼嘅世界观嚟，即系去以为自己仲住喺一个白鬼嘅地方，但系唔系咯。其实我不嬲当星，我当澳洲系新加坡同强国咁玩噶咯。 咪咯，而家都变咗强国啦。点知 Domino 啊，大把 franchise 啊，都系玩呢啲噶啦。 你麦记都系噶啦，系啦。 有乜都有 ，KFC 都有啦，系啊。 咁跟住之后咧，即系咧，佢咧呢单报道咧，即系啲白鬼啊，梗系当呢个叫世纪大发现咁样啦。但系即系我哋呢啲喺唐人街铺开又系啦。咁其实即系咧，除咗咧啲 franchise store 咧系有呢啲情况出现咧，原来咧 corporate store 都有嘅。即系 corporate store 咧，啲 run 嗰啲人咧就暗瓦底度收钱咧，真系坤啲啊差咯。即系例如 Darlinghurst 嗰间就系咁样。系啦， 边 Darlinghurst 边间咧？ 多 明楼， 多明系啊，好鬼 high 嘅，即系喺个昆班啊差咁样咧。 不嬲都系噶啦，你凡系去啲餐厅，如果你觉得啲服务特别差啲，根本就系收钱帮人哋 sponsor visa 噶啦，全部都系。 系啊，全唔系所 打工嗰啲要俾钱嘅大佬。 唔系，所以其实咧，即系咧，我谂其实阿猫姐你都啱嘅，即系咧出街食饭咧。去食好嘢算啦，唔好真系食 shit 嘢，食 shit 嘢咧，班黑工咧落老鼠药落你碗饭度。 除你食你去酒楼食饭啊，好多酒楼嗰啲都系俾人哋 sponsor 住噶啦。你知唔知个运作系点嘅先？其实梗系唔止十万啦、啊，你十万系 upfront 噶咋？ 我唔知， 跟住你仲要 知嘅大佬。 吓，我讲俾你听点运作啦，呢啲好精彩。唐人街呢啲都唔系秘密嚟噶啦。 你讲啊， 你先俾十万 upfront 先 ，upfront 系个老细代嘅。我谂 Kenny 仲熟，佢以前做过生意。跟住咧，你仲要 佢有冇收过？ 啊，你问佢我点知啊？喂，跟住咧，你唔系净系十万蚊噶，你仲要预多几万蚊，系个人工咧先打入个老细个 account 度，然后佢再吞翻俾你，因为佢哋有 requirement 噶嘛，有最低工资 requirement 噶嘛，如果系工作签证 visa 系啊。 系啊，你啲人工你要打俾个老细先，佢吞翻俾你噶。 嗯，正常啊。 仲要自己，你要计佢会计埋个 super 同埋嗰啲税嗰啲，你要先打佢嗰度，佢再吞每 fortnight 咁吞翻俾你咯。跟住如果咧即系如果嗰个老细好人嘅咧，咁你几年后啊真系攞到嗰、那个工作签证啦。但系有啲好扑街喎，等你三年有三年噶，你知唔知？我之前都讲过咯。 几好啊！ 即系譬如你个 Domino 你 franchise 噶嘛，譬如佢系 hold by ABC company 嘅，咁咧佢赚咗你一嚿啦，咁三年之后咧佢就将呢个 ABC company 就转手，就换咗间譬如 XYZ 咁样咯。咁你因为佢卖咗嘛，咁如果你唔再重新整过咧，咁好多老细就呃嗰啲坤狗嗰啲人，嗱你再俾多几多万我啦，嗱今次收你平啲啦，嗱你再等多三年啦，我而家呢间我卖俾人啦，咁咯。卖咗咯，咁咯，系啊，好多人都三年有三年咯。试过听过有个僆仔咧，大学毕业之后啦，三年有三年啦，等咗两次，第二次嗰粒唔对路，俾人呃咗六年就跟住翻咗大陆咯，系啊。 又系即系好似讲呢度啲人差咁样咯， 系啊。 喂，屌，我 好多好多呃人嘅，好多呃人。 我搵到佢 Facebook 啊，搵到条捻样个 Facebook 啊。 边条捻样？ 即系呃鸠人嗰条咁嘅 pizza 閪啊！ 都唔止佢一个大把啦，佢呢啲起码如果佢真系帮人哋整到，都唔算太呃噶啦。有啲系三年有三年系呃唔到嘅，知唔知？ 佢根本就冇入纸， 冇帮你入纸咯。但系唔系佢就算有帮你入纸啊，间公司申请破产嘅，咪可以一次过呃晒嗰啲钱咯？你明唔明啊？ 系啊，执鸠咗佢啊嘛，清 咗 盘就 梳 鸠鱼。 有啲好贱噶，佢咧，佢点样执笠咧？就系唔还，譬如入咗货唔还钱俾人咁样执笠咯，但人哋 voluntary 咁告佢咯。 正常啊， 系啊，好贱嘅呢啲。 咩嗱，即系咧，其实咧，我自己咧，我嚟紧都要搞埋啲咁嘅嘢噶啦，即系呢个叫做，即系呢个叫呢不过咧，即系我嗰啲咧系正路嘅，系啦，咁啊，系啦。 你搞咩嘢？你帮人搞业啊？ 我唔系啊，咁我自己要着草，咁我都要出 visa 噶。即系我嘅着草唔系秘密嚟 嘅。你谂住着草喺边度先？新加坡？ 唔系啊，某个国家，我哋成日讨论嘅地方。 哦，你都有啦，唔使 visa 啦，系 嘛？我冇美国 passport 嘅，我想有美国 pass， 我冇美国 passport。 我都系搵个美国，搵完美国猪扒搞掂佢算啦。 定系搵台妹啊？ 猪扒算啦，求其揾件猪扒顶住先咯。 起唔捻到快， 即系好似嗰阵时嗰部戏嗰个咩啊？嗰套叫咩名啊？猫 Stancer 嗰个咁，求其揾件啃咗攞咗个把锁。 做仆街啊！仆街啊！仆街啊！屌嗱今日情人节咧，咁你今日有咩做啊？ 冇啊！我今日好攰，好唔舒服，我一阵间都瞓嘅啦，冇乜特别嘢。不过早几年都有出街食饭，我觉得真系好多嘢睇喎。其实出街食饭，你知唔知？ 有咩？我冇啊！点我独卵嚟嘅嘛，我屋企咁啊， 好正喎！出街食，我最中意睇嗰啲咧，究竟系个男俾钱定个女俾钱？ 你不如你讲下你之前嗰几年去边度食饭？ 我之前都系通常都系去嗰啲餐厅嗰啲食咯，跟住咧好搞笑噶。如果你见到嗰啲堂妹，即系 Asian 啦，唔一定堂嘅，跟住同嘅鬼咧，喂十个有九个都系嗰个 Asian 俾钱噶，我唔知点解。 其实几时都系噶啦。 我顶佢个肺，跟住有一年咧，系咯数 con 嗰个真系好鬼好鬼顶人，我觉得个男嘅拎啲 con 出嚟数咯。 系。 跟住个女，哎唔使啦，咁即刻攞几百，攞咗几张100蚊纸出嚟，好搞笑。 嗰餐饭几多钱到？ 百零蚊啫嘛。 屌你拎啲 coin 出嚟，系咪黐捻线噶？ 嗰个鬼佬咧，一睇就知冇捻用。 咪成日要死全家又系。 同埋好，今日即系揾嚟爆啊！我而家其实都尽量唔节日去食饭，点解咧？好鬼多人。同埋啲水準會差啲嘅，知唔知出去食？ 佢特登揾啲唔新鮮嘅嘢啊嘛，因為知你班友 唔係揾唔新鮮啊，係佢太忙，根本佢做唔切，咁咪求其亂懟咯。即係啲嘢根本就朝頭早整定嘅 ，reheat 咁樣咧。 正常啦、 啊，係啊，所以我又唔中意正日食飯就咁解咯。同埋乜叉都貴啲嘅，我覺得。 咩啊？我咩啊？好似咩？好似我睇到我屋企人咧 upload 情人節食飯咧，都係之前嗰日食。 是啊是啊，好啲嘅啲嘢食，即係你多啲选择同埋价钱会合理啲。今日实略你水嘅，求其整啲垃圾，一堆垃圾都贵过平时 double 咁样囉。 唔係即係我未试过喺澳洲过情人节啦，因为我喺澳洲住咗几年都係冇女㗎啦。咁啊。 我哋大把啫，太多啫係咪 呀，大把女就唔会情人节夜晚同你喺度做节目啦，係咪 哎，都费事多到费事睬佢哋啊嘛！ 黐捻线嘅，冇啊！即系你话你话之前有冇点过情人节喺加拿大咪同条女，即系其实都唔系嘅。其实我哋反而情人节咧，喺屋企煮嘅，我哋系。 系咪？但系唔系你哋嗰边加拿大嗰啲咧，会唔会澳清明买嘢？澳洲嗰啲人过情人节唔兴好似香港咁又买呢样买嗰样嘅。香港嗰啲人买呢样买嗰样噶嘛？ 我哋一人买样好细嘅嘢嘅咋，系啊。 哦，即系都有买嘢嘅， 即系我买扎花嘅啫，我只会， 哦， 即系我买扎花摆屋企咁样咯。咁 你拍拖嗰阵就会买扎花话你听啦，到你结婚就越嚟越缩水啦。 系啊，唔系咁，我拍拖嗰阵系买扎花啫，咁啲花唔系好贵啫。系啊，跟住之后冇啊，之后女朋友送咩冇啊，咁煮餐饭咁，我又即系其实你知我成家或者去买嘢咁，我冇嘢唔要咁，其实煮餐饭我好 happy 噶咯。 咁系，同埋即系如果你话啱啱拍拖嗰啲，可能就会觉得好兴奋咁样，但系你时间耐咗就冇乜特别。 唔系，嗰只 又系咁样。 嗰只加拿大嗰个女朋友，即系呢啲系咪叫咩？系咪即系我朋友嗰人喺加拿大拍拖咧？即系阿 系啊，讲阿 J 哥系咪 ？J 哥 转阿 J 哥啲嘢咧，即系我老友阿 J 哥。即系我老友 J 哥嗰阵咧喺加拿大点样过咧？就系冇啊，真系煮嘢食嘅啫。即系你话甚至系会唔会情人节嗰晚特别好送系都唔会嘅。即系好多时啲嘢系买定喺度谂住嗰晚煮或者 咁。你煮西餐定唐餐啊？中意 女朋友煮咧，唔系我煮，我煮嘢好差。你因为嗰阵女朋友煮咩？J 哥女朋友煮咩？冇啊 ，J 哥女朋友嗰阵煮西餐好味。 哦，咁好咯， 即系买牛扒，买我记得嗰阵有买带子，买大虾咁，即系 broil 咗佢咯，好味噶，系啊，之后整兜菜咁样咯，系啦， 咁你啲嘢新鲜，乜都食噶啦， 开两支酒咁咯。 其实我反而觉得有时餐厅啲嘢都唔够我屋企啲好食，点解咧？佢啲嘢唔够新鲜啊嘛。 你啲菜又唔够新鲜，啲肉又唔够新鲜，啲海鲜又唔够新鲜，系咪先？ 唔够噶，我全部都系喺 farm market 买，佢点会够我新鲜？ 嗰阵情人节我哋咩咧？嗰阵情人节我有买嗰啲靓啲嘅扒嘅，嗰阵系，因为即系你知有阵时，譬如你喺 butcher 买啲扒冇，即系唔系喺即系就近嘅地方买啲扒冇啲 specialty butcher 买咁靓噶嘛。 是啊是啊，有啲系同火 farm 联络嗰啲会靓啲， 即好似好似 Vix 嗰啲咁样咯 ，Vix 咪鱼市场嗰啲咯，系啦，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即系我嗰阵拍拖咪系啊，咪去嗰啲地方买两块扒咁样咯，咁嗰阵好得意嘅，嗰阵我哋系买，一人我即系我食够大噶啦，佢食够细噶啦，同埋我哋有阵时会买啲特别嘅肉嚟煮噶咯，系咯， 哦， 即系可能即系一人一嚿， 咁会唔会出去睇戏嗰啲你哋？ 即系情人节定咩？ 情人节咯， 阿 J 哥咩？反而又冇个情人节，因为 喂，我试过情人节睇高 class， 哇，梗系超贵 double price 啊！平时嘅 几钱啊 ？Gold class 几钱啊？ 我唔记得咯，总之系 double price 咯，唔知百几二百蚊咁样两个人啊，成二百蚊嘅要。情人节去睇 Gold class 啊？ 情人节我哋试过做咩啊？情人节我哋试过， 但系佢包你嘅一有个 pizza 食同埋一支香槟就成二百蚊啊要两个人。 情人节我哋试过滑雪啦，情人节。系啊，情人节试过，因为加拿大嗰阵冬天嚟噶嘛。 哦，系喎，系冬天。 情人节试过滑雪，咁多数都系屋企煮嘢食噶啦，系啊。 哦，因为都咁，喂，嗰啲 exciting 啲嘅嘢啊，做嗰啲特别嘢。 如果你知道我嘅生活其实好闷嘅， 你唔似阿 J 哥，应该系好 exciting 噶，应该系啲刺激啊，中意啲玩车玩女嗰啲噶嘛。 屌冬天冇得，阿 J 哥喺加拿大住嗰阵冇得 exciting。好真系好闷嘅，即系呢个叫冬天嘅。 听落去仲澳洲嘅，点解？ 咁啊，唔系即系我觉得加拿大正嘅原因系 friend 多啫。如果唔系，其实好闷嘅都系。 系咯，我觉得澳洲仲冇闷。唔系加拿大，我有人中意嘅。如果你 Amazon 买嘢平过呢度， 美国仲平啊！顶 美国系仲平啊，但系加拿大都平过呢度啦。呢度黐线嘅买样嘢系 double 价钱咯。 唔系因为佢冇量啊嘛，即系佢 冇量，系啲运费贵啊。 系啊，你除非真系即系撞啱久唔久啲嘢 free shipping 咁咪九冲咯。 系啊 ，free shipping 咪抵啦。但系就系如果我因为我好中意上去买，有时咧譬如人哋生日嗰啲咧，有啲嘢系喺外国先有，呢度冇啲咯，即系特别啲嘛。咁你送埋晒呢度都买嘅，我觉得冇乜特别。 送啲 as seen as on TV 嘅， 我又唔会送啲咁 high 嗰啲好流噶、哦。你有冇买过？买过。 我梗系我你咪我厕所板都试过买嚟送俾人生日啦。 好流嘅 先上 TV 嗰啲。 喂，咁你情人节咧，即系讲起你啲情史，你收过啲乜嘢啊？ 我收过啲咩啊？好多嘢都收过。 讲啲嚟听下。 收过 Swarovski 咯，收过 Tiffany 啦，好耐之前。 手链啊，手链颈链啊，定 颈链咯，颈链吓。 心形嗰条，好似锁 链咁嗰条。系啊，心形嗰条咯。 屌你咩啊？嗰咩？我情人节送嗰啲咩？我情人节系 喂，但系 Tiffany 好衰啊！嗰啲咧，我发觉摆得耐咧会变黑嘅，因为银嚟噶嘛。 系啊， 你要买嘢洗咯，买嘢抹咯，你唔理佢咧会黑噶，系啊。 抹银要买啲抹银布噶嘛？ 唔系，佢有支水啊 ，Tiffany 有支水啊，一抹就甩晒。 抹银水咯，咪嗰支。 系啊系啊系啊，嗰支特别咁，知点解？低到买唔到。 咁嗰阵我 试过攞 W40 擦咧会花噶，所以 你系咪黐线嘅 W40 擦 Tiffany 真系？ 唔系啊，我唔系擦个，我系擦佢，即系你颈呢一条链，我试下得唔得咧？跟住会花噶，所以我要买翻佢。佢啲水好贵噶，大佬，几倍价钱，大佬同 W40。 咁啊 J 哥情人节送过啲咩咧？送过，好似送过啲，都送过啲好贵嘅链啊，唔知我。啲要做唔系好似嗰条乜鬼嘢系送个 Tiffany 咯，我系咯，咁送个冇啊 话是话 Tiffany 呢度买贵，英国买唔贵嘅，知唔知？ 香港以前都唔贵， 英国买好平过去大减价嗰阵系啊。 屌，而家仲有人睇 Tiffany 嘅咩？ 而家嗰个唔系嗰啲 Panadora 嘅咩？ 咩？而家咪 Pandora 同埋戴咩咯 ？Pandora 啊嘛，我睇 Panadora 啲 Panadora 嚟砌。 What the fuck？ 咩？唔系或者咩咯？癫嗰啲咪送 Van Cleef 咯？ 王 Cliff 我未听过， 有王 Cliff 好卵贵嘅，黐钩黐钩线嘅， 系咪啊？佢贵啲定 Cartier 贵啲啊？ 佢仲贵啲， 哇！佢仲贵过 Cartier，Cartier 我都觉得好甩水噶咯。 Cartier 好卵俗，我觉得佢啲白金系列好卵俗，即系 咪求其买个圈都几皮嘅，几皮港纸，我觉得好无聊。 佢个圈咪、就是、即系你知佢个圈呢、這个呢啲，因为我以前都有嘅，屌，即系我有嗰个圈啦，佢就咁嗰、那个叫乜鬼嘢啊？银都八千几啦，镶钻石嗰个咪四万几，但系呢个讲紧系2003年嘅价钱嚟嘅。而家我 唔系啊，你净系买个金戒指都要成皮几嘢啊？ 系啊， 系啊，即系佢买个 design 啊嘛，佢个 design 即系佢唔系普通一只金色咁样嘅，佢有啲纹喺上面噶嘛。 咁你不如去周大福壁。 咁点同咧？后边有个 number， 同埋佢成日都系限量噶嘛，会写住 number 几噶嘛。 屌！但系呢啲拎去举唔值，你知卡地亚拎去举唔值钱噶嘛？ 我知道啊。 因为假咁，咁你不如真，屌你真系走去谢瑞麟去周大福嗰啲买啲千足纯金嗰啲好过啦。 唔系，佢卡啲嘢嗰啲好似有啲系14K 都有啊，有啲好阿全嘅。 唔系，屌咪拎去举唔捻值钱咯、啊，你真系真 系。你梗系不如买18K 啦。 你真系真系打只金格啊，好捻老土嘅。 唔系，其实你24又唔好，24太冧啦，唔掂嘅。18K 系啊，18啦，系啦，咁啊。系咯，咁啊，哇，屌，咁啊，吹咗40分钟，咁啊，系啦，阵间即系我哋呢度咁讲完，咁其实我阵间有个 segment 嘅，咁个 segment 咧就系讲下财经新闻啦，即系讲下呢个叫做，即系又有人提翻。 喂，不如今日系咁依讲下楼市传真啦，哇，即系、 啊、 我睇到今日有个 news， 我冇睇啊，有条有话 Sydney 嘅 investor 去 Melbourne 买咗间垃圾屋1.8 million，有冇睇啊？嗰单嘢。 冇睇啊，讲嚟听下，愿闻其详。 哇！嗰單嘢，我懷疑係咪強國人嚟嘅咧？話咧嗰區係叫聖 Albin 喎，唔知你聽過未？係都我知道嗰區都幾垃圾嘅，話啲 house price 平均都係40-50万左右嘅啫。但係嗰間屋唔知好騎呢，係唔住咗人都賣1.8咯，即係有啲人懷疑可能佢哋買塊地想做 development 咯。 咪啊，唔出奇啊！ 係啊，所以咪強國人咯，就話佢係 from Sydney investor from Sydney。 屌我而家我啲做地产嘅 friend 啊，都即系去抢楼花啦，即系我啲加拿大做地产嘅 friend 啊。咁之后咧，无啦啦 upload 个咧，好似方太咁嘅师奶咧，话 investor from Hong Kong， 即系屌佢老母嘅，即系方太咁捻样嘅，真系。 但系佢哋话而家咩限啊，诶唔俾咁出钱咁狼，但系都点解啲楼仲可以咁多钱买嘅咧？真系唔明白、 啊。吓唔系啊，即系你系只不过限出钱咁狼，咁你仲有好多人可出到钱啊嘛，你限少少啫嘛。 系咪佢不断咁印咧？而家真系我怀疑佢仲。 其一啦，其二就系佢太多人出钱咧，你揿唔捻住，同埋好多根本就系出咗，系未使啫嘛。 哦，咁啊係，好多出咗未使，因為我睇之前有睇 news 話咧，好多人咧點解而家嗰個luxury house 屋、Sydney luxury house 個 market 靜咗啊嘛，你知唔知？ 靜咗好多啦，你比起 你唔好以為靜咗，其實咧啲錢咧就擺咗喺 commercial 度，所以咧佢哋暫時擺落 commercial， 到風聲冇咁緊嗰陣咧，因為你知唔知如果擺 luxury house 成日會俾税局查，同埋會俾大陸嗰啲人即係通風報信， 同埋 FIRB 會睇得實啲啊嘛。 佢驚咧有人督科，而家要話翻俾大陸聽有貪官喺度咁樣，即係佢哋買你好，因為你有一買 luxury house 都會賣曬報紙噶嘛。 domain 太行啊嘛，但系你 commercialproperty.com.au 系冇人睇噶嘛，得我睇。 冇人睇啊嘛，咁佢将啲钱就等落嗰啲 commercial 度先，佢就算唔收租都等落去先，即系冇租收咯。跟住等风声冇咁紧，再拱翻出嚟买豪宅啲，即系我之前睇报纸咁讲咯，系啊。 屌咁唔怪之我呢排，因为我上几个 weekend 落阿他们有啲嘢做啊嘛，系咯，唔怪之嗰度系即系成扎 commercial 嘢系，但系冇人开工嘅，系啦。 系啦，嗰啲好多就系啲强国人将啲钱摆咗落去先咯。 唔系你就算咩啦，咁你嗰阵讲个香港嗰个私募基金仔买咗 A、B、C 啊，他们个 studio 都系差唔多啦，只不过 哦，嗰啲唔同，嗰啲系佢会波兰嚟起过噶嘛，但系而家讲紧系嗰啲出钱摆喺度嗰啲。 所以都要 因为好奇怪，之前 City 有一个有一个地标咧。卖得超贵噶嘛，唔拆得噶嘛，啲人觉得好奇怪噶嘛，即系有怀疑就系话，即系啲人将啲钱 park 啲钱喺嗰度。 系咪好似即系纽约最旧嗰个酒店咧 ，The Waldorf 咧，俾强国人买咗摆度咁啊？我系摆度啊，吹。 系啦，即系可能系咁咯，即系扮投资咁样出咗啲钱先，跟住到时咧再转翻嚟买豪宅咯，可以。 屌，原来杨幂有 Facebook 噶。 因为点解咧？佢哋好似如果你买 commercial 咧，每年交嗰啲地税啊，乜都系贵啲噶嘛。佢最后都会转移翻去，即系如果你自住，你唔使交咁多噶嘛。 唔系咁讲啦，即系佢叫做将个视线转移咗啫，即系佢喺嗰度俾咗钱，咁咪叫做即系正常，即系起码有交税啊，你吹咩咁样咯？ 系啊，系咯，即系好多呢啲咁嘅法律啦，其实而家根本就系、 是。仲有冇嘢讲啊？你？ 我都差唔多啦，系啦， 咁啊，下集再倾啦，系啦，多谢各位收听，听埋个 segment 先收啊，唔好 cut 咗我啊，系啦， 好啊 ，OK， 再讲啦，下集见，拜。好啦，咁翻到嚟港珠澳第50集第二节啦，咁我系二世祖，咁就今集系得，即系呢一节系得我做啦，因为系啦，即系。这个我唔好知我今晚有几多时间同阿猫姐同埋阿猫主席一起录，咁就录定个 segment 先啦，系啦， 今集即系呢个 set， 我想讲咩咧？咁其实讲翻呢样嘢，就我以前都讲过啦。咁就呢个英国、澳洲、纽西兰、加拿大大共建大城邦啦。咁我今日睇一篇文咧，就讲话其实呢篇 article 系加拿大嘅Financial Post 有。比较右倾少少嘅报纸啦，因为其实佢都系 part of National Post， 咁就话喺加拿大嘅保守党啦 ，Aaron O'Toole 啦，就话佢想就即系又将呢个叫 CANZUK 啊，就叫 Canada UK Australia New Zealand Trade and Security Pact 咧，咁就想将佢变做 Zone of Free Trade and Free Movement of Labour 系啦，咁其实。初开始边个提呢一样嘢咧，就系、是、Boris Johnson 啦，咁英国而家系外相啦，亦都系 Brexit 嘅一个叫大舵手啦，系啦，咁就咁啊想点解即系想将呢几个国家变做一个叫大联邦咧？咁其实佢全部有一个特点，就系、是、全部都曾经系英国殖民地啦，同埋仍然系是英女王叫做呢个叫 de facto 嘅国家领导嘅，系啦。咁因为你其实你，譬如你话你去嗰啲即系政府 office 嗰啲，全部都系摆咗啊士头婆长相喺度咁啊。加拿大而家唔系啦，但系就咁佢都有历史原因咁样啦。咁就即系呢、這个叫做喺纽西兰咧，一个叫 David Seymour 就系一个叫 Act New Zealand Party 啦。咁其实咧，佢都想咧呢、這个叫 CANZUK 就发生嘅，系啦。咁就即系点解会而家提翻呢单新闻咧？就系讲话咁而家睇嚟 Brexit。即系其实 Brexit 已经投咗票会发生啦，喺旧年咁就而家就讲紧真系启动脱欧程序啦。咁啊 ，Theresa May 就而家基本上就系同上议院、下议院辩论紧点样正式启动脱欧程序啦。咁就即系如果脱咗欧咁就，而家好黐线咯。而家啲投资银行喺度畅谈话脱咗欧之后有几多员工会考虑。quit 咗英國份工，因為覺得即係前景唔明朗，因為你英國個市場太細，咁就好多好多陰影籠罩住啦。咁英國即係其實你話英國個市場係咪好細，都係噶。咁但係佢即係我同英國啲 friend 傾過，就你話要英國 retool 翻自己去變翻一個即係叫可以自給自足嘅國家啦。即係譬如你話。工業嘅話，佢啲 hardware 其實喺度嘅，係啦，咁就即係啲廠嗰啲咪開翻咯 ，retool 翻嗰啲 ，retool 翻嗰啲工廠，咁就喺英國失業率其實好高，咁叫啲人去做翻工業，種翻嘢，咁咪 make UK great again 咯，係咯，咁就即係以前喺，即係其實以前 Tony Abbott 咧都想。推行呢个叫 CANZUK 嘅，咁就佢 propose 嗰、那个free trade agreement 啦，同埋 free movement area encompassing Australia, New Zealand, UK and Britain 啦，系啦，咁就同埋其实睇嚟，其实英国嘅 Theresa May 系想同加拿大去 enter 一个新嘅 trade agreement 嘅，咁我谂即系以Justin Trudeau 咁想，即系呢个叫做。即系佢系扮 humanitarian 但其实真 cap 水啦，系啦。咁我谂佢都会制嘅，系啦。但系你话呢个 free trade agreement、free movement area 就其实对于澳洲嚟讲未必系好事啊，系啊，因为你 free trade agreement 咁，其实你澳洲商品价格系偏高噶嘛，因为个 cost of production 系贵噶嘛。但系譬如你拉埋加拿大、拉埋英国落嚟，咁会唔会窒低佢咧？系啦，咁就睇下点啦。其实最正系 defence partnership 咯，因为你其实你话即系其实你话澳洲嘅 defence partnership， 其实好多时都系同英国、同印尼、同埋纽西兰啦，同埋同大佬美国啦。但系你话可以联埋英国嗰啲，咁都几好啊。系咯，睇下先，仲有咩咧？Combined Global Footprint 唔系啦，系啦，咁就即系就话其实都系 similar culture、similar value 同埋 analogous legal business and social systems。咁你话呢啲地方系咪好似？其实澳洲系似英国多啲啦，系啦，加拿大系似美国咯。嗯，呢样嘢会唔会 work 喺 Trump 时代？有机会啦，系啦，因为你 Trump 睇到而家都揽日本、新加坡，唔知啦。其实我好想 Trump 快啲同阿李显龙倾偈咯。咁即系如果阿 Trump 同李显龙倾偈，嗰个 outcome 系变咗会同阿安倍咁样倾偈啦，倾到即系倾到即系真系好似兄弟之邦啦嘛。咁个结果应该系几有趣嘅，系啦。咁、嗯、即系如果同埋其实阿、即系而家系阿 Trump 访英不成，因为啲 MP 话会杯葛佢，咁就即系我好想知道阿、Theresa May 会点样同 Trump 摸底咯。即系如果阿、Theresa May 又同 Trump 倾点数，咁就即系之后会好玩，因为其实 Trump 摆明系睇唔起你。Turnbull 啦，即系白宫嗰啲又即系你话佢系真读错名又好，假读错名又好，摆明睇唔起你呢条咁嘅澳洲仔啦，即系仲即系成日喺度黐中国，咁喺澳洲国内又冇人欢迎你，咁你抵美国佬睇唔起你嘅，即系你自己国家都管唔捻掂咁样，咁你又即系你又成日黐中国，咁系抵你死噶，但系睇嚟即系。系啦，阿 Trump 今日见完阿 Justin Trudeau 咁就即系 NAFTA 系咪 dead 咁又言之尚早啦。即系今日其实佢两个倾咗个会面气氛都愉快，同埋其实加拿大卖嘢系多过美国卖嘢上去噶咯。原来系差唔多嗰个逆差系差唔多四倍嘅，系啊。咁啊呢个 topic 讲到呢度啦，咁就。其实我自己中意做财经新闻多过做政治新闻，我唔系咁中意做政治新闻。咁就另外单新闻啦，琴日啦 ，Bloomberg 啦就话 investors are waking up to the risk of a Le Pen victory。咁就 Le Pen victory 系咩咧？咁就法国就快选呢个总理啦。咁就讲而家就讲其实Marine 咧，其实好靓嘅 Marine J 得落噶，系啊，咁就有机会晋升呢个法国总理喺呢个叫做即系两个月之后嘅初选咁样，咁就开始惊啦啲嘢，咁就讲个 volatility 啦 ，of bun 啦，系啦，就即系十年嘅呢个叫做咩啊，即系呢个。升十年嘅呢啲嘢就会跌咁样啦，系咯，好系啊，即系同埋呢个叫做 Euro Option 系啦，咁就睇嚟系会，而睇嚟系咩？可能啲人谂住做低欧罗，咁 Credit Volatility 又会升啦，系啦，同埋呢个 CDS 啦 ，CDS 又你睇嚟 CDS 爆升，正，即系呢一样嘢系呢一样嘢系即系，梗系冇嗰阵系2011年嗰阵希腊破产咁严重啦，但系睇嚟都惊嘅。系啊，即系就算系你唔好啊，你其实你而家美国啲人都嗰啲 industrial investor 都走去 dump 嗰个叫做美国国债啊，系咯，咁啊，濑嘢，总之系等等啊，有 email，OK， 得，咁就系啦，冇啊，有啲好重要嘅 email 咁啊。晏少少字幅，系啦，咁就做啲咩讲咧？讲下咩啦？讲下呢个叫做澳纸同埋美金嘅关系啦，系啦。咁就其实汇丰咧出咗篇 article 咧，就讲澳纸同埋呢个美金有咩关系？咁其实。有三个好重要嘅因素啦，一个就系商品价格啦，第三个 C 都好 high 呢个系，一个就系商品价格， 第二就是中国啦，第三就是 carry 啦，系啦 carry trade 啦。咁就因为其实原来喺2009至2011年嗰阵咧，澳纸对美金咧系由6.5毫子去到嗰日咯，跟住之后咧2013至2016咧就喺1.05就跌翻到0.7，咁就其实成件事啊得个吉啦。咁就即系以前咧就即系你话商品价格升，澳洲就会暴升啦。呢个其实2009至2011年嗰阵系发生咗啦。咁中国嗰阵就咩啦，又内需又当旺啦。咁你嗰阵咧，譬如你香港炒股票都知噶啦，就会一路升咁样啦。同埋 carry trade， carry trade 中文系咩大佬？就系、是、我唔系好识中文呢啲 investment term 叫咩 definition Chinese Google 下先。系一条友做节目，其实好 hea。即系有啲似 How Did Dog 咧，对住个乜鬼嘢？对住嗰个叫做 Mon 又交啊，利差交易啊，系啊，套息交易啊，系啊，即系呢个叫做即系系啦，呢个啱你呢个叫喺低利率嘅国家借钱，跟住之后喺高利率嘅国家，例如澳洲同埋新西，即系息差啦。但系应该唔识呢啲嘢嘅啫，英文我识系啦。咁就话而家咧，其实即系你话喺呢一两年内，咁其实商品价格系升翻嘅，系啊。咁就即系 like the AUD has failed to keep up with stronger commodity prices 啦。China's economic stability does not point us in a clear direction for the AUD 啦。因为其实都即系冇人知道支爆几时咯，爆就爆咗啦，系啦。And risk a U.S.-China trade spat would leave the AUD exposed. 是啦 ,Trump 摆明想对冷冧你。是啦。然后第三个就是 thus leaves the interest rate differentials as the dominant driver of AUD-USD. 咁你而家澳洲又唔加息咁样，是啦。咁就干煎，是啦。咁就即如果个息差少嘅，其实都是因为其实你美国你美国都加息啦，是啦。咁就息差少，咁你冇乜原因要拎过嚟买，咁因为个 margin 越嚟越细咁啊，咁啊怼冧佢嘅，系啦。诶，呢几日其实澳纸系干升咯，其实都好黐线咯，系啦，升到0.77，但系而家就而家喺0.76嗰啲位度滞留，咁就睇下点啦。我自己就一早我将啲钱转咗好多，转咗美金啦，系啦，咁就。看看之后会发生咩事啦，咁啊讲多个 topic 啦，咁嗰个 topic 系咩咧？就阿 Bill Gates 咧就最近学人开咗微信，系啦，咁就开咗微信，咁佢个微信讲啲咩咧？咁不如听下啦。咦，唔得嘅。好似唔系好得，不过算啦，即系佢系欢迎来到我们的微信咁样，系啦，咁就即系其实Uber 嘅 Travis Kalanick 啦，同埋 Mark Zuckerberg 咧，之前咧都好致力咁学中文咧嚟取悦呢个强国市场，但系 Uber 喺中国其实都俾阿滴滴就逼卖啦，咁啊 Facebook 就。仲未有 official 嘅 authorization 可以入到中国打佢嘅市场咁样，系啦，咁就即系咁你话，即系其实你话阿 Bill Gates 去开微信嘅意义何在？咁就当然系 promote 自己个 brand 啦。咁就即系譬如佢你令到微软入中国系入得更加顺利，因为其实微软都俾腾讯啊、阿里巴巴、啊。嗰班大帝就打到咩咧？回事 infrastructure 方面啦，而家即系而家呢个叫做马云咧喺澳洲啦，系咁请人咁做阿里巴巴 cloud， 咁就你话我有冇兴趣帮佢打工咧？咁梗系冇啦，系咯，就即系其实仲有咩咧？有。即系 Bill Gates 其实喺2010年已经开咗微博噶啦，咁就最近就喺就透过一间叫 Bridge Consulting Company 啦，咁就开咗微信咁样，咁佢话已经系即系几日之内已经揾到10万个 view 同埋9000个 like 咁样，咁就 睇先，仲有啲咩讲咧？冇啦，好啦，咁今集做到呢度啦，多谢大家收听，拜拜。